这个印章在上面，各位回去之后要看清楚，因为这个见章如见人，相当于老师轻功在底款、就是壶盖壶底部、壶把的底部、壶盖的内部都会有一壶四款这个印章，上面写着吴伯群制、还有呢，今天我们每一把壶都会单独给各位放到一个收藏盒当中，然后呢、里面都会有一个珍藏的收藏证书、上面的签字是吴伯群老师每一把壶都是他自己亲手签的、然后那个印章的仙章都是他自己亲自压上去的、就是保证每一把壶都是他亲自手工独立完成。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您承诺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把吴伯群老师的石瓢壶和柱柱壶完全由他来亲手制作的，所以您大可以放心，599元带走吴伯群老师的石瓢壶和柱柱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到府，您验货满意后再付款，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关注，我是飞扬。 各位好，我是大鹏。 一听到瑞麟羊奶从99降价到69的活动随时可能会被叫停，这老会员朋友们都慌了。今天呢400-107-106-108的这个电话哪怕是非节目时间也一直在响，根本就没有停过。大家内心的矛盾也都基本一致，一方面知道这一次的活动力度确实是3年来的首次， 是 非常震撼，都不想错过。那另一方面呢，也担心啊囤货多了，这一时半会儿喝不完怎么办？同时啊，大部分朋友对活动叫停也表示了理解，毕竟呢，这一盒就便宜了30块钱，10盒就是300块，那20盒就是600块钱呢。 是的，这个活动呢，5个字来形容，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年终大庆，厂家返利，我们直接让利消费者，才做到这次瑞麟羊奶690块钱10盒带回家的震撼优惠。 是， 针对于大家的担心呢，我们也做一个说明啊。首先呢，非节目时间段内打进热线是享受不到优惠政策的。其次，咱们提供到寄存服务，您喝多少先提多少，剩下的喝完了再联系发货，保证呢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最后，这次活动力度真的是太大了。 对， 瑞麟羊奶划算，单盒只要69，这完全就是成本价格在销售。考虑到成本、物流等多方面的因素，每个号码只能够10盒起订。最多20盒封顶，而且呢，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这也是实属无奈，希望大家谅解。 是的，400-107-106-108，400-107-106-108热线已经开通了。与其思索再三，不如先打电话，占据下优惠名额是肯定不会错的。 对， 特别是长期坚持喝瑞麟羊奶的老客户们，这样的囤货好机会可一定不能错过了。 是， 专柜价呢都是258一盒，现在10盒带回家，喝上5个月只要690块钱，一盒划算69，比一直以来的99活动价是足足便宜了30块钱。优惠啊，都不用我再多做解释了。400-107-106-108，400-107-106-108。 是的，一杯羊奶富含了640毫克的钙、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480微克的维 A、40毫克的维 C 以及9毫克的维 E 等等多种的营养元素。同时呢，没有人群上的限制，夏天喝也合适。所以啊，现在喝羊奶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 是啊，因为大家都想要好的，价格其实倒是第二考虑因素了。 对呀、 不过呢，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在市面上的价值258元一盒，这长期喝起来呀、确实还是有点贵了。 对， 我们活动当中的直供价呢，一直都是99块钱，大家很认可。这新老顾客的复购率可是高达了91%。但是今天是年终大促，每盒再降30块，69元一盒，10盒为一组，这送上门的省钱 钱的机会，咱何乐而不为呢？错过了不就是太可惜了吗？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可千万不能错过。 是的，当然没有人呢是跟省钱过不去的。现在的热线火爆程度就能够说明一切问题了。0032的朋友说，我都已经喝了3年的羊奶粉了，从来就没享受过69块钱的价格，你们这是吹牛吧？还有3057的朋友说，这2年喝羊奶粉的家庭很多，羊奶也确实很好， 对， 只是69块钱的价格呀，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别说您觉得不可思议了，我们办公室所有的主持人啊，拿到这样的优惠政策都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呢，这一次活动是享购全国电台同步播出的，北京、上海、江苏、山西都在举行年终大促的活动， 对， 打进4007106108，订购成功是免费送奶到家。您可以注意3点：第一，产品是瑞麟金钻配方的羊奶粉；第二，产品日期是否新鲜；第三，确定到690块钱是整整10盒的羊奶粉。 是的， 这3点确认完毕之后呢，恭喜您，年终大促的福利您抢占成功了。 哎， 这每天一杯羊奶喝上5个月的时间，一杯划算4块钱，一个手抓饼的钱，喝到多种营养元素的高品质羊奶粉，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喝杯羊奶再工作，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可以增加营养。中午快餐外卖吃多了太油腻，喝杯羊奶补充一下益生菌。紧张工作一整天，睡前喝一杯羊奶放松一下，第二天更精神。 哎，是的，那本档节目的时间呢，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4007106108，4007106108还在开通，但是呢，目前已经是全部满线。希望打不进来的朋友稍安勿躁，多按重播。毕竟啊，优惠太大，抢的人多呢，也情有可原。 对， 原价是2580元的10盒羊奶粉，现在只要690块钱，划到每盒才69块钱，一杯羊奶只要4块钱。一小段音乐，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秒的时间，热线此起彼伏。手机尾号8038的陈阿姨订购了20盒，说是和打麻将的几个姐妹们一起来订购的。为了等你们这个活动啊，今天出门特地带了收音机。4219的李姐订购了20盒，说家里还有5盒羊奶粉呢，但是今天这么便宜，想不订购都不行。羊奶粉天天在喝，能囤货的时候呢就得囤货。 对， 还有0433的吴大爷订购了20盒，说第一次喝瑞麟羊奶粉是在你们瑞麟的门店，店员呢免费给我们冲泡了一杯，特别香，而且还介绍了说啊是无糖的，让我们放心喝。 希望收听到的朋友呢都可以立刻来拨打，一组10盒690块钱，每个号码都只能够限定2组20盒。 对， 订购成功有寄存服务，喝多少拿多少，保证的日期都是新鲜的。服务做到全方位保障。 是的，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免费给您送奶到家，仔细核对是不是瑞麟羊奶粉，是不是金钻配方的，是不是有15袋的独立包装，是不是日期新鲜。一切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呢可以直接拒收。但是一定要在最后的一点时间当中来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才能够享受到优惠了。 是的，瑞麟的年终大促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原价是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690块钱，划到每盒才69，比直供价格还要优惠30块钱。好了，活动时间所剩不多，加油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生 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对于大血管的并发症。我们知道糖尿病跟大血管的并发症呢，主要的病理变化是动脉硬化，而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给大家讲过啊，一个就是高脂血症，还有肥胖，都引起这样的动脉硬化，再有就是什么高血压，因为高血压本身跟动脉硬化就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它们是相伴而生，相互影响的，高血压可以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和发展。临床统计啊，大概有93%的高血压的病人都伴有动脉硬化症，而且呢，有动脉硬化的高血压的病人合并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的机会远远多于正常人和低血压的人。而且动物试验也证明了，在喂胆固醇的同时，如果注射去甲基肾上腺素，使它的血压升高，这时候这动物就发生动脉硬化的速度要比单门喂高胆固醇饮食的动物要来得快，病变的范围也广。那高血压怎么引起这个动脉硬化呢？如果你要是有糖尿病，那这个影响就更明显了。所以高血压升高以后主要是什么？全身的小动脉平滑肌收缩，结果呢，如果你是一个高血压，就意味着持续性的小动脉收缩，这种情况下血管本身的营养就发生障碍，比较厚的纤维性的阻止增生，这样内膜也增厚，发生动脉硬化。在主动脉和脑动脉以及冠状动脉的内膜，由于持续性的高血压呢，就可以使大动脉的内膜对血脂脂蛋白的通透性增加，再加上脂质代谢的紊乱，就使胆固醇啊，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啊，还有就是甘油三酯在内膜沉积，形成了高低不平的斑块，这就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正是这些动脉管壁的增厚变硬，还有管腔的狭窄，就导致了闭塞。同样动脉硬化也出现啊，加速高血压的病程。比如单纯的动脉硬化，在导致主动脉硬化以后，因为血管弹性降低了，阻力增大了，这样只有增加心脏的收缩力才能推动血液循环，于是收缩压和舒张压就随之而升高了。那肾动脉如果发生动脉硬化，就影响了肾的血流量，所以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就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我们大家也知道啊，这个临床上这个动脉临床上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啊，如果长期你不管他，9年到10年以后，10%的人会威胁你的生命，50%左右的人并发左心室肥大、视网膜病变或者脑血管病变，或者心脏和肾功能的障碍。严重的高血压就是舒张压，它在14千帕，就是105毫米汞柱以上， 五年以后发生心血管的并发症的人占了50%。轻型的高血压并发心血管病的比较多，其次呢就是脑血管病，而严重的高血压发病的就是肾和脑并发症居多，其次是心血管的发病。所以这个说明了血压高低的程度，它会涉及到并发症的发生。还有呢，就是高血压的高低也会影响寿命，血压的病程越高，相对的死亡率也这个增加的越多。你比如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统计资料，30到39岁为主，血压又如果是130到90毫米汞柱时，死亡率的危险性要比正常人多1.4倍。如果血压又升高了，你超过了140和95毫米汞柱了，那你这死亡率增加2.5倍。当血压你是150到110毫米汞柱的时候，就是高压一百五、低压一百的时候，死亡的危险性就要比正常血压的多5倍。所以呢，高血压的病人你要非常注意把你的血压稳定在正常的范围，这样对你的这个生命质量也好啊，这疾病的改善也好啊，还有对你寿命的影响也好啊，都会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而且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本身，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它都是互相影响的。血压越高，动脉硬化越严重，动脉硬化越严重，就促使的血压会更高。那糖尿病高血压我们知道啊，它在流行病学调查大概有50%的糖尿病的病人他病有高血压。说的这个再详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遗传和后天环境的不利因素，比如肥胖，使胰岛素的生物效应降低了。而且呢在某些作用下，某些人群下呢，就这个胰岛素的生物活性作用就被削弱。这样的人一般体内就产生了胰岛素抵抗，而为了维持一个较正常的血糖的水平，他们就自我调节机制，就使着胰岛的 B 细胞分泌比正常更多几倍合着十几倍的胰岛素，这样就造成了高胰岛素血症。高胰岛素血症啊，确实是有的人呢，血糖在几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呢，维持在不高的水平。但是呢他们的机体这个时候也因为胰岛素抵抗就付出了很昂贵的代价。最终呢这个高胰岛素血症啊又可以导致血糖升高，高密度脂蛋白下降，血浆中的纤维蛋白原升高，高尿酸血症，然后呢胰岛在长期的高负下的重压下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逐渐的减弱，以致衰退了。衰竭了，这样就是血糖急剧的升高，就出现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高血糖啊、脂肪代谢紊乱啊、高纤维蛋白原血症啊等等，这些没有一个不是致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所以啊，像冠心病啊、像这个中风啊就接踵而来。这个呢就是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跟糖尿病跟高血压的病人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就是由于两种都是植根于胰岛素抵抗，就是同在这一块土壤上。胰岛素抵抗的早期，高胰岛素血症促进肾小管的对钠的吸收，这样增加了交感神经的活动，使得心跳加快啊，血管的阻力增加呀、而且促使小动脉平滑肌增生，使得血管狭窄，然后呢增加了细胞内的钙离子的浓度，这样呢就是升血压的物质反而更敏感了。这些因素呢又使得血容量和心血的排出量，血管的阻力增加，血压到了晚期呢，胰岛素抵抗就造成了胰岛的功能的衰竭，就出现了糖尿病。在糖尿病出现之后呢，就脂肪代谢的障碍啊，进一步紊乱呢、血压也正一步的升高，高血压高血糖两个互相的推波助澜，如果再不注意饮食的控制，就可能发生心肌梗啊或者脑梗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的。而且人们呢少运动啊，还有吸烟过多啊，喝酒过多啊，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呢有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和糖尿病的病人，我们经常说啊，这两个病是亲哥俩双胞胎，一个是先有糖尿病后有高血压，或者先有高血压后有糖尿病，那么他们同时在身体里都有胰岛素抵抗。而且呢就是像有高血压的病人呢，他的父母有高血压， 他就有45%大概的遗传性。那在他的儿女中间，在没有高血压之前，就可以检查出他身体里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就说明呢，这个胰岛素抵抗致动脉硬化的发生呢，它的机制啊是很早的，而且呢，胰岛素呢它是一种生长因子，所以普遍的现在认为啊，胰岛素抵抗可以导致动脉硬化的，它是的原因，它的根本是代谢的缺陷，而且呢，胰岛素它是一种生长因子，所以它对胰岛素受体和胰岛素的生长因子一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就使得平滑肌的细胞增生，然后管壁增厚，胰岛素呢又能够增强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蛋白酶的活性，然后使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就它可以这个裂解成比较小的脂蛋白，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而呢被平滑肌，就这个血管的动脉的平滑肌就摄取了，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斑块。第二个，胰岛素抵抗可以使纤溶酶原跟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形成有关，所以临床就发现了，如果没有症状的动脉硬化，它已经就有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引起血脂高、血压高、这个糖代谢紊乱、脂肪代谢紊乱、肥胖，就对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就更加的进一步的促进。所以我们这个平常啊，如果有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你看看有没有糖尿病，有糖尿病病人一定要看看有没有高血压，因为这两个可能不同时出现，也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同时先出现一种，另一种后出现。那么它的根本的原因都是身体里有胰岛素抵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特别注意，在预防动脉硬化的过程中把这两项把它控制在正常范围，那对预防动脉硬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一个作用。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它是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因为灵芝本身这种生物体啊就非常好，它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综合的营养体，比如它除了它药生理活性、药物活性非常全面、非常广泛也非常强的作用之外，它还有啊18种氨基酸、8种身体不能合成的、14种微量元素。而且它那个生成的比例搭档跟我们身体里非常接近，所以吸收以后对我们身体里比如一些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的缺乏有一定的补充的能力。再有它还有多种的维生素一般糖尿病病人的维生素 B 族的物质它比较缺乏，有这些维生素 B1 B2 B6 那么灵芝里呢都非常的丰富，还有维生素 E 当然这个在微量元素里你比如锌元素、铬元素、硒元素，那么对我们的新陈代谢也好、代谢也好，那都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另外灵芝里啊还有非常多的高分子灵芝多糖，它是水溶性的，因此非常容易被吸收。再有就是只有灵芝里才有的三萜类化合物灵芝酸，灵芝酸也好、灵芝多糖也好，是灵芝里最最重要的药理作用广泛、生物效应高、药理作用强的物质。你比如这个不管是灵芝多糖啊，还是这个灵芝酸，还是我们世界公认的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锗元素，那么它对于促进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平衡、提高免疫功能都有非常的作用。你比如这个灵芝多糖，它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周围的免疫战士、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啊数量增多，队伍庞大强大，还使他们的吞噬指数和吞噬作用增强。而且呢我们知道免疫功能还有一个内稳定，使我们脏器内稳定、内平衡的作用，还能够抑制细胞突变的作用。像这些作用呢用了灵芝以后呢不断的促进免疫功能的完善，增强抗病能力，这样能够保证我们的健康啊，身体的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保证。所以灵芝呢不管是这些东西，还是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啊、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的酶类啊，它可以有效调节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除了在免疫功能上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之外，在营养上提供一定的帮助之外，它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循环，然后使我们体质发生很好的改变。特别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灵芝多糖，